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com， 大家好，我是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com， 我是钟树根。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好，六月五日，5月5日嘅搏击会，咁咧而家就谂晒非常之热。话说就琴日洗咗冷气，但我就唔知系洗捻好咗定洗捻坏咗。咁但系据说咧，阿昌昌而家你除捻咗件褛去啦，你算点样嘅？我哋啱啱先讲热，你而家着到皇马樽颈咁拉晒拉链，你惊人哋睇蚀你啊？ 系啊，保持形象啊嘛，系。 你形象系咩啊？ 不嬲都系羽绒噶嘛，系咪？ 嗱咁啊，咪前嘅有呢两个傻佬，咪后嘅咧，有阿路人月，你嘅代号应该系路人月嘅，你讲两句先 啊！ 你讲两句先。 诶、哎，你好。 你好都是听啊。 哎呀，我都说今天来坐在这里听。 现场观众。 现场观众。 你 relax 的时候其实讲的很好笑的。讲真的那句是的。 是 所以有时候我见到你和李慧才的对话呢 是很窝心的。李慧才回你的方式呢又很窝心。即我觉得是即很 buddy buddy 才有这些气氛在这 里。是什么你不会听我讲座我讲座都很 relax。 我告诉你我是报名你知不知道 是什 我是报名。但是临时那个时间我走不到不在那里、 哦。 你叫我报名之后我是报名的。 哦，吓， 呢个请罪，请罪，请罪，请罪。 咁啊，我都有啲嘢想讲嘅，因为咧系呼吁啦，就系、是、大家都知道我 YouTube channel 俾人 ban 咗啦，咁样上个礼拜都上嚟讲过噶啦，咁啊承蒙呢一个肥佬礼不弃咧，咁就应该 唔好咁讲啊，昌哥，就咁样讲嘢 嘅。即系嚟搏击会搏脚嘅时间咧，时间应该会就多啲嘅。 系 咁啊，都可以大家留意翻啦。即系 YouTube channel 被 ban 咗之后咧，我临时都 set up 咗另一个 YouTube channel 咧，就将自己平时一个人做啲节目咧，就摆翻上去嘅。咁、那、嗰个就好简单，暂时直勾噏叫做称呼佢做呢个 CCC 枪枪频道咁嘅啫。咁样就上个礼拜同阿明做一集剿匪参谋部啦，或者系而家新开始一集专讲双簧叶普成或者本土派即系私人恩怨嘅花生嘅嗰集节目叫匪讯咧，都喺上个礼拜都已经摆上呢个枪枪频道嗰度啦。而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咧，喺即系呢啲节目入边咧，我系不定期地系提供呢个足智神灯嘅 tips 嘅，系啦。咁啊， 休紧季咯，而家 你有冇听我星期六嗰晚嗰集节目系讲匪讯嘅时候？ 我见到你个 post， 我冇睇到。 系啦，我就俾咗足智神灯嘅推介，就系呢个欧联嘅决赛90分钟之内，呢个皇马对祖云达斯入球西，系啦。咁就因为大佬，你祖云达斯 笑你啊！ 祖云达斯佢 你睇下 巴塞都入唔到波，系咪先？跟住皇马去到决赛，喂，上两次对马体会嘅时候都系1-1嘅，我谂两队都要踢得保守啲啦，系咪？咁所以就估90分钟之内咧系入球势嘅。咁如果大家跟住， 你有睇冇睇先？ 大家跟住买嘅时候，我有睇住 live score 咯。 有睇，即系据说咧，我就买咗个 lifetime 即系 subscription 嘅 VPN， 咁我就可以喺英国嘅 YouTube BT Sport 嘅 channel 咧，系睇晒成场波，仲要清过高清，系非常之好嘅。即系我觉得呢个 investment 系我成世人做得其他最好嘅一个 investment， 好过娶老婆。 呢个唔讲得，老婆系最好嗰、那个吓，呢、這个只系。其中一个最好的，咁只是$40美金，我的 VPN 可以用一世，而且是可以有差唔多地方，即所有全球的大城市啦，睇高清1080P 的片是不断，吓冇断过吓，咁大场波我睇到3:1就瞓咗啦，即系我 个 VPN 唔系个手段嚟嘅啫咩？你点可以睇到场波啊？ 因为 BT Sport 系唔使钱咁喺 YouTube 播， 哦， 我要喺香港用， 大约英国区内 系啦。 系啦， 系啦，嗱，咁 所以如果登中嘅话，就大家有跟买嘅话，就系真系已经买咗首期啦，可以有 系咪咁啊？即系如果即系 好捻搏啊！ 我戒咗赌就冇留意啲波咋。即系如果啲近排世青杯咧，我都推介嘅话咧，系咁爆冷咧，大家发冷咗弹好耐啦。 吓咁啊！ 喂，委内瑞拉嗰啲即系喂。点估到佢国家立立乱，跟住出到嚟，即系啲世青杯可以连赢三场嘅啫，系咪先？所以呢啲你又以为你好识政治，好捻知道哇！因为你有环球视野，所以赌波你好捻醒。结果你又唔捻系嘅，即系例如当年有一场波，其实系好似今年嘅事嚟嘅啫。喂，因为外围赛世界杯咧，中国咪赢捻咗南韩嘅，长沙好捻劲嘅，接住一场就对叙利亚噶嘛，跟住又话叙利亚咁捻乱，系咪边有心机踢波啊？班友系咪先？跟住点知系中国队系咁捻大爱。 是 在敘利亞的主場 2比1是吧 输1比0。 1比0。 令到敘利亞因为这场球的胜仗整个敘利亞国内停战一日。你怎知道中国人民是这么伟大的是不是你写的时候成日就不要闹杂种尤其是是吧即是原来他在亚洲地区的和平世界的和平原来即是贡献这么多的是不 是即是张凳不是不断地射下去。 是啦咁即係所以就即係大家係可以即係 留意返。呢、這个好多。 你 search 剿匪参谋部或者 search 个枪枪频道呢 多啲㗎。 係啦都係可以呢即係睇返我即係最新版上 YouTube 嘅节目嘅。 好啦你就做完你嘅呼吁啦我要同阿土做呼吁个奶机呢正式我宣布已经坏咗啦。因为呢即係五分钟之前呢我係听到压缩机动咗声喐咗嘅。咁但係喐咗啦我发觉我部奶机唔动嘅。所以呢即係而家大家都系喺个密封嘅地方冇枪。嘅地方喺度焗緊桑拿。第三个呼吁系一定要做嘅。因为呢花生台面临一个严峻嘅危机啊。原来就系唔够人推咪喎。即系大家都记得有一集搏击会系淨系冇咗嘅。咁我好似嗰日其实我都有补到咗集嘅唔知礼拜几补咗。问题就系我嚟到摸门钉啊你话我兴奋到呢。咁个问题原来系人手实在太过短缺系咪咁啊安排上面出咗错误导致到呢系冇人take cover, 咁冇就冇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严峻嘅情况。咁我希望呢大家自告奋勇联络啲曹总啊阿土啊水哥啊 ,B 啊咁嗰啲咁等人联络咗佢哋呢其实帮我哋推咪呢系一种使命嚟嘅。你要知道呢你听得到个网台其实除咗城寨之外呢执得就执㗎喇。如果讲政治系即係比较占用嘅篇幅比较多嘅网台。咁所以如果系冇大家嘅支持嘅话呢即係我可以断言讲一句花生台唔捱得几耐。你要冷气机都冇钱整㗎家阵。你而家睇下呢就会可能睇到第二节我已经除咗件衫。呢、這个人已经系可能腌咗就腌到嚟呢度。佢系未试过咁暴露嘅话你听。即係去到嗰个环境大家已经知道殺到嚟花生台都搞唔住咁就 熱廚房啊大佬 真係熱廚房啦真係死人啦咁所以呢唔該各位有識之士有時間可以幫到手嘅人係快啲報名嚟花生台開推咪個問題係推咪唔係義工嚟㗎我哋係有回報㗎我哋唔係希望你貼錢 係 有 汗 出就冇糧出唔會㗎嘛 而家係有呢啲回報㗎係咪 係 系啦，有呢个实质嘅回报， 系实质嘅回报，钱啦，即系讲真嗰句就系、是，即系当系一份 part time 咁做啦。 当然你见到土伯咁靓仔，呢、這个都系一个回报嚟嘅，系咪？ 你诶要约啱时间，佢要礼拜四、礼拜五啊，咁样先易啲约佢。如果唔系咧，约礼拜一咧就在下啦，同佢啦，同埋好多唔同嘅嘉宾们啦吓，有时系李伟才啊、詹啊、唔系罗云月啊、天马先生啊，即系 Chris 啊、Donna， 其实我会召你翻嚟嘅，适当时候啦。 所以咧，其实我哋一直以嚟，所以所谓参与呢个。即係喺進步民主派入面嘅政治組織入面參與咧，每逢有啲乜嘢即係拗撬啊、分裂嘅時候，都會問質問同路人一句就係、是：啊，你有冇黨性㗎？咁樣嚇，唔諗嗱，我哋而家就冇黨起身，就冇未必有黨性，但至少我哋一定有台性。 嗱，個冷氣機又著翻啦，但係著完就唔凍嘅，死唔死啊？你話繼續 係嘛？即係有台性，即係為咗個台咧。是我哋就係会係即係著略盡綿力有啲咩都会呼吁大家嘅尤其是另一方面即係喺讲到个台嘅时候我哋当然我哋要推崇地志就係我哋个台长阿土伯啦咁所以我哋有台性嘅情况之下呢就当然要回味一下 佢琴日嘅英姿 係啦英姿霎霎蒲均衡係咪 第一段 周年嘅活动呢即系你唔好玩偷换概念啊，唔好玩语言艺术啦，好似梁振英咁啦。六四周年你都会认为唔需要系传承嘅，咁几时咧？你就话平日做， 不过嗰日就唔系一定要做咁样，你系咪咁嘅意思咧？ 喂，语言艺术真系唔够陶君仁先生犀利。刚才打稻草人明明冇，浸大学生本冇讲过遗忘六四，你又一把即直接将你嘅说话摆落我口嗰度， 你都未答我，你同唔同意中大学生会嘅声明？ 我咪已经解，我咪已经表达咗浸大学生会嘅立场咯。 好啊， 咪已经显示个意见喺度咯。我觉得咁样就唔够清晰嘅话，可能就 陶君衡个问题好简单啫，就系、是、你话你可以由书本由其他途径获知呢件事。咁你獲知咗呢件事之後，咁點解你當日你唔去悼念呢？ 咁我悼唔悼念係我個人選擇嚟㗎嘛。咁既然我哋冇我哋自己嘅政治責任，冇我哋自己嘅道德責任，我選擇唔悼念又有乜問題呢？ 好，我哋 好啦，即係睇完第一段下，即係我對呢位浸大嘅麥同學，即係我致以萬二分嘅一個。 佢叫咩名啊？ 麥君偉。 识读佢嘅名 系咁啊？点解我要同佢致意咧？因为阿土咧，即系一个非常之顽强嘅战士嚟嘅，即系你系基本上可以顶住自己道气吓，攞出你嘅勇气嚟喺城市论坛同阿土伯辩论，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值得人尊敬嘅举动嚟噶啦。不过你甩捻咗水，你睇下个临尾咧，最后嗰三几秒咧，不过我哋香港人咧冇我哋嘅政治包袱啦，又我哋冇我哋嘅道德包袱啦，所以嗰啲其实已经 cut 咗佢啦。已经是不值得再听他讲嘢啦，即基本上，今日当然主要讲的是讲六四啦，咁会讲琴日嘅晚会啦，讲呢几年大家见到嘅嘢啦，同埋讲支联会嘅观感。但系好坦白讲，即我第一样嘢要讲嘅系，其实未到6月3号咧，系冇人讲过六四嘅。即系你 rewind 翻呢一个礼拜 Facebook 睇到咩嘢？ 咪呢一刻嘅情况其实系好特别嘅，大家唔好话讲六四呢个问题门千篇一律。嗱，呢一刻六月五号，我哋仲讲紧六四作为一个热炒嘅话题，呢件事过去相信系十几年咧， 冇听过 嘅， 未试过。即系其实系六四过咗咧，就得一样嘢分析嘅啫，就系、是。个人数点啦，吓多人啊少人啦，啊琴日有冇人上台抢麦啦？其实真系实际上冇乜嘢讲嘅，吓即系冇乜好值得大家去反思嘅嘢。咁但系即系好坦白讲啊，琴日我系冇去嘅，吓因为有其他嘅安排，咁啊为咗老婆吓呢个人生最好嘅投资，我都系决定将我自己嘅人啊绑喺屋企。 家国都系 家行先嘅，但系呢度带出咗一个好大嘅问题，我哋可能交后时间或者第二节会讲啦。 其实我觉得系咪即系本土派或者本土庄嘅学生会咧有监听陶君衡嘅大军阀嘅咧？上个礼拜 我觉得难。 阿土伯，因为阿土伯就话啊嘛，你睇标题党都见到噶啦，就系、是、怀念周树峰啊嘛，即系冇啲人冲出嚟拆，而家搞到六四，惊今年冇人去啊嘛。喂， 于是又要有两三个人走出嚟。 讲完之后，六月三号中大学生会呢个声明就真系一石激起千重浪啦，系。 好，先讲讲个声明先。 不过我想讲讲。因为一提起麦同学咧，我有几句，因为我系出身喺浸大嘅同学，即系我浸大 以个为主系嘛？ 我又唔系，我唔系，我调翻转头咁讲，即系你又从呢个即系向呢麦同学嘅致意嘅角度啦， 系， 我就同呢个向呢个土伯即系致敬嘅角度出发先嘅，系咪？点解咧？因为你见唔见到喺成个片段入边咧，或者如果你甚至你系有闲情系睇翻，或者你当场现场直接收睇呢一个星期日、琴日嘅城市论坛嘅话咧，我就觉得陶君衡表现得出咧，同教主一样好珍贵嘅特质啊。 例如咧， 系咩咧？就系好爱惜啲年青人啊！教主成日都话。我好爱惜啲年青人嘅系，我到而家屌你老母与人为善，我都唔开你名，就系知道你啲年轻人日后有好长嘅岁月，有好多嘢要做，好多人要面对，好多事要面对，所以我俾个空间你，系咪？喂，阿土伯喺琴日嘅辩论都一样，点解啊？因为成个论坛入边，佢仍然都系以事论事，佢真系就住净系讲紧六四嘅问题同你拗啫。喂，如果出我哋匪类监察院啲杀手锏，即系如果俾我哋上台去做啊？喂，同佢讲咩六四啫？仲第一件事问佢啦，几时喺大学入边扫黄？喂，几时踢鸠嗰啲搬入去你哋浸大宿舍嗰啲内地生嗰啲劫啊？系咪？你哋浸大学生会你讲到啊嘛，邻国嘅事啊嘛，而家有邻国嘅学生嚟到大学入边去读书， 喺大学里边殖民啊？ 系啦，而系嚟你哋浸大学生会系要求你哋 service 嘅时候，你点样对待啲邻国嘅学生咧？系？或者调翻转头讲，邻国有啲咩事唔关你事？ 菲律宾港人巴士挟持事件嘅话，你哋使唔使要跟进或者悼念咧？喺邻国发生过，屌你老母！ 佢话你唔以事论事啦，吓你冇睇到，你即系其实琴日你睇下，你会发觉咧，呢、這个麦呢、這个麦同学系好兴话俾人听系唔对题嘅。即基本上你问一句，即佢自己搬龙门，佢自己突然间笠碎得，但系你一引用第啲例子嚟指证佢逻辑上嘅错误咧，佢就话你唔对。 嗱，我 confess 先，我自己一刻咧，我喺度开始吓喺镜头面前咧，严厉地批评一啲仲系以大学生身份嘅同学年青人咧，呢样嘢咧，我以前咧系喺做节目讲过，做匪类讲过咧，我系尽量系唔会做嘅。 嗯， 即系个原因就 系 话， 因为你都系外社嘅年青人啦，好明显。 即系始终大学生系 我哋社会嘅栋梁。 你系有，始终系一个仲系一个学习嘅阶段，你容许佢错先得嘅，系咪先？咁所以当年嘅时候，我就记得阿卢斯达冒起嘅时候，因为佢仲系读紧浸会啊嘛，所以我都唔敢即系点样去太出声，而且又话你欺负啲病人， 而家读完 啦，系咪先？ 而家读完啦， 系啦。咁但系会有人惊话你歧视啲乜乜病人噶嘛，系咪？ 系唔好讲嗰两个字。 咁所以 唔好讲佢。 所以我从来咧，我都系呼吁即系大家即系口头上面嗰对学生咧。是留一線的，即是这样东西我在梁麗國事件我都这样即是批评过土伯的，就是说学生始终都是有学生的身份，是不是？ 我觉得有些人有公职，我觉得有些人有公职你又不可以用单纯一个学生身份去看那个人的。因为正如这一单嘢，就算学生会出了这样的声明，其实佢入边中大无论系即系上一手嘅学生会会长啦，又或者个中大学生报啦，其实好多人都唔满意佢哋发出嘅声明嘅，系好快就已经有个网上联署阿罗仁月，你系咪中大？ 唔系 吓，即系我有啲亲戚朋友咧，佢系中大嘅话，已经第一时间签咗啦。 系咪啊？ 我唔系吓，即系问题就系你要睇到一样嘢，即系当你有一个学生会嘅身份，你所谓叫有一个命地，好似叫有一个命地，你就攞住你呢个身份，哇，高谈阔论，将自己啲政治主张摆入个学生会嘅立场，即系我觉得呢样错到不堪。你是不是一个学生会有一个咁嘅身份，你就可以乱 Q 咁讲嘢先？老老实 实，所以我就而家就系、是、采取好似就系 零容忍啦，开始 好似勇武派嗰个讲法咯，即系和理非失败，即系同你即系尝试讲道理。写文章旧年就写咗几千字，今年又写千几字，发觉都冇卵用嘅时候咧，就不如开口屌柒你班友算鸠数啦。即系和理非失败啊！而家所以要同你哋班友勇武抗争啊！嗱，当然我唔会放弃，即系写文章我个通咧都可能会即系柔和啲嘅，但系而家就咪屌你老母人为善啦，系咪喺镜头面前？即系如果你讲到啦，浸大嘅呢位同学啦，系即系认真咁讲，咪头先都好认真嘅，其实尤其是赞颂土伯嗰 part 系咪？ 系 咁啊！认真咁讲，你我首先要问一样嘢，系你头先讲到就系嗰个学生会，你呢个身份，呢、這个身份背后就系学生会嘅历史，即系学生会个传承啦。而家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你唔系传承紧，我继承紧呢个所谓北京烈士或者北京死嘅青年学生嘅位置。你好啦，我退一万步，当你讲得啱啦，北京嘅人同你系冇一个直接嘅联系嘅。OK， 咁好啦，喺浸会学院1989年参与学运的那班本土的香港人，是在同一个校园里面搞这些事的时候，喂，那班人跟你有没有直接联系啊？那班人是不是浸会学院学生会跟你现在浸会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是不是有个联系、啊、 我会长是。 是不是有个联系在这里、啊、请问这个浸会学院学生参加运动的历史是不是本土历史的一部分啊？再讲到尾就系、是，即系如果喺现场有人识浸会大学或者浸会学院嗰当年学运嘅历史嘅时候，我都会问你啦，系咪先？喂，学你知唔知道当年系浸会？我记冇记错系浸会同埋另外两间大学、两间学院。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应该系理大同城大，系先过中大同港大，系去首先对北京嘅学潮系作出回应噶。即刻簽名嗰日，即刻就落街遊行嘅。嗰陣時係實上係四月頭嘅時候，而且唔係講緊去圍園遊行啦，喺浸大嘅浸，而家浸大當年嘅浸會學院九龍塘嘅校園，即刻行去聯合道，即刻就行落嚟開始行啦。你又知唔知啲嘢啊？喂，呢堆嘢係咪本土嘅歷史？係咪浸會學院、浸會大學嘅歷史啊？關唔關你事啊？ 所以我覺得而家呢班人嘅偶像就得一個人，就係 Donald Trump。即基本上之前我上一手奥巴马签咗啲咩条约啊，应承咗啲咩对国会啊，或者对美国嘅人民应承咗啲咩承诺啊，而家可以签一份嘢，就话俾你听我推倒晒之前我做嘅承诺。 而家就我话俾你听，巴黎条约我推推，唔搞就唔搞，我理得你呢个世界有几热啫，系嘛？我哋就 suffer 紧啦，而家啊！如果而家香港廿五度，我使乜开冷气啫？就系唔使啊嘛。但系问题而家香港已经35度啦，我冇办法，我逼住佢开冷气啦。咁你话啊，个成本太贵，于是我就觉得美国人唔应该负呢个责任嘅。所以我哋应该重新返回谈判桌，重新再 negotiate 过呢啲条件，中国唔应该得到待遇，唔应该得到优厚嘅待遇嘅，係咪？我哋大国对美国实在太过唔公平啦。点解中国可以喺未来13年中意碳排放几多几多？係咪？即係你哋 都你唔好讲少喎，佢哋真係认同㗎喎，佢哋如果唔系嘅话，差陈云话，阿陈云话教识 Donald Trump 做呢样嘢噶嘛？ 我老实实， 咁佢哋又喺陈云啲城邦论长大嘅啫，佢哋嗰啲政治启蒙就系嚟自呢样嘢。喂，佢哋真系信陈云系听阿 Donald Trump 嗰度，所以佢哋听陈云呢一套讲嘢系冇问题噶。 即系我话俾你听，呢个肥佬做唔够呢个任期嘅，一定落台。即系， 我就冇咁大信心。 你唔好讲啊！你一讲咗就登咗佢啊，大佬啊！你唔好嚟，你唔好乱嚟啊！我讲啊，十有八都中嘅，系嘛？你听呢条友一定做唔到。做唔夠呢个任期，所以其实好多人就已经话有啲人已经 ready 啦。讲开又讲好笑，因为我就係睇因为梁文道琴日入嗰篇文章就係讲呢件事嘛，即係香港嘅本土派其实就同即係美国即係呢个 Donald Trump 嘅兴起，甚至成个世界潮流右翼或者所谓嘅保守排外嘅兴起有大关系嘛。咁就再我係 法国立篇赢唔到嘛，即係兴起唔到 啦。我就呢个当然係一个希望啦，跟住落嚟英国嘅大选会唔会亦都係一个指标呢？呢个就可以放低第二个事机会，有机会再讲。但係呢，因为我睇 Donald Trump 其他一啲嘅新聞呢，因为佢跟住呢期除咗讲緊巴黎協定之外呢，其實一直以嚟喺即係美國講緊個即係蘇佢同呢個俄羅斯個關係被 FBI 調查呢樣嘢，而且鬧哄哄㗎嘛，係而亦都漏咗一啲消息出嚟，係咩呢？就係話呢，話說呢，呢個國防部呢係要整一啲即係最新嘅即係資料，即可能係機密嘅資料，係去俾總統去知道最佢點樣去決策噶嘛？係咪撳射飛彈或者係去打柒阿金仔咁樣？咁但係發覺咧，佢哋一開始做嘅時候咧，即係有消息指出啊，Donald Trump 咧係冇睇過份嘢，就照同你噏，跟住開會嗰陣時候又唔睇問咧，又呢一個即係問翻啲國防部咁啊，嘥撚曬啲時間。 即係蔣麗雲開會。 係啦，咁最尾咧，國防部嗰啲人咧就問翻 Donald Trump 個 office 嗰個團隊，喂，究竟有啲咩辦法可以令到我哋嘅 president 咧係可以睇到啲資料先咧？ 多圖咯，小智啊。 唔係，跟住嗰個團隊就教佢點國防部去做咧。依個方法咧，國防部話最尾係 work 嘅。點樣咧？喺每一段嘅簡介入邊咧，盡量都再加入咧 Trump 呢個字。提翻佢个名嚟，令到佢咧系继续读落去嘅系。 咁我哋使唔使？ 即系点解我会举呢个例子咧？就系话其实有某程度上，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困局嚟嘅，即系对住呢班人，呢班香港啲所谓本土派嘅青年学生，而家呢一个取态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哋系知道个后果都系咁讲嘅，因为佢哋希望报纸杂志都见到自己个名，最紧要有地方有机会见到自己个名嘅时候，无论系采取咩立场，采取乜嘢道理都好。讲咩都最紧要，你首先建立咗影响力先，无论系好嘅影响力或者差嘅影响力，最紧要建立咗自己影响力先。呢啲咪就系陈云嗰啲一直讲嗰啲黑暗兵法嗰啲嘢咯。呢个先至系最其中一个最大嘅危害。 系同唔系咧，我唔敢讲系，即系我唔敢攞个判断住。但系基本上我先听，其实我唔系太认同嘅。转头翻嚟讲点解？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